各位大家好，今天呢，我还是想跟大家继续聊一聊我对于五毛所持有的观点的一些看法。众所周知，网上的确有不少网络舆论引导员啊、网络评论员啊之类的这些职业的五毛。那么其实呢，还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人群啊，受到了中共长期的这种洗脑，或者说相信了中共的宣传工具所说的一些概念。我在网上发现这一类五毛的观点呢，他总是把自己安放在统治阶层的这种上帝视角。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点呢？是因为他受到中共的这种长期的洗脑。而大多数民运人士呢，他们的观点呢，是站在这个底层人民的角度。所以呢，这两种人永远都说不到一块去。这一类五毛呢，你也永远没有办法去说服他。除非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一天他变成了在人治制度下的这种受害者，他可能才会从上面掉下来，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原来只是最底层被压迫的蝼蚁，才会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还有就是这种人基本上还有一种特点，就是由于他的认知能力呢，他很难感知到现实存在的将来会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情。郭文贵这一类人呢，所经历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当他在体制内跟体制内这些高层共享蜜月时光的时候，我相信他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体制真的是好，自己非常的有能力，非常有本事，他才能赚那么多钱，他才能认识这么多高官。但是当有一天他被这种制度迫害了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 我太太经常就是一天晚上几次炸醒啊，我在这边慢慢的看手机的时候，眼花缭乱，他砰一下就醒了，砰一下就醒了，这种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的啊，这个非常非常难受。但是这只能更加坚定我追求以法治国、国七条的决心，因为不能再让中国人有这么多的像我太太这样、像我女儿这样、像郭文贵这样事情发生，这个太糟糕了。真的是所有的退友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私人企业家们一定要记住，有一天郭文贵的事情就是你们的事情，郭文贵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一旦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很少人能想象这种痛苦和这种难以承受的东西。 其实这样的人呢，在中国有千千万万，包括在体制内为了自身的仕途而奋斗的这些官员们，其实人治的危害呢，是时刻都存在的，只不过他们不想去面对，也不甘愿去面对罢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赌徒的心理。或许他认为我在位一天，或许有危险，但是我得到的利益也非常大，就假装去看不到，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危险，或者说不愿意去面对，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赌徒心理。但是我想说啊，这些官员们呢，他好歹也是这场赌局当中的真正的玩家，而你们持有和他们一样被他们洗脑的这些观点的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们，你们为的是什么？你们就连是坐在赌桌旁边的旁观者都算不上。可是呢，在你们内心呢，却把自己当成是真正的玩家，还在替他们说着好话。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可悲。我很欣赏其中一个网友说的话，他说："民主的程度呢，可以循序渐进，但是呢，法治是不能苟且的。"我认为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所以呢，平时呢，我尽量只说法治，而尽量不去提民主，因为一些五毛呢，总是喜欢拿着中国是否适合民主来混淆这个法治重要性的概念。这种偷换概念啊，就是他们通常的伎俩。而且呢，他们的思维方式呢，往往还停留在上面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政治制度的概念上面。而且他们也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现代的法治文明的概念。所以有些时候去跟他们过多的讨论真的是浪费口水，因为这个讨论其实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面。还有，我想举一个例子啊，网上看到最多的一些五毛通常会说什么呢？在网上看到黑人遭到白人警察枪击的这个事情，就来讨论，你看看这个美国的民主就是这个熊样的啊。但其实我真的很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总是喜欢拿美国的这个种族问题来说明民主制度的问题。 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所以呢，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呢，他就是故意在混淆概念，要么他就根本不懂到底什么是民主跟法治。如果说你一定要拿这个问题来说明美国的体制，那也只能说明美国的体制是公开跟透明的，才能让这个黑人被白人警察枪杀的这种新闻成为国际新闻，对不对？那么我相信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直接可能就被舆论控制了，舆论封杀了，舆论屏蔽了，对吧？或者说禁止被报道了。另外呢，像美国这个黑人的罪犯问题啊，还有就是说这种执法意外的这种事件啊，我相信在中国发生的可能会更多，只不过体制会对中国的警察会更多的去保护，不会去报道。只能说这个中共政府会出于维稳的考虑，会尽量的会把这种消息封锁而不去报道。所以我想说啊，他们总是把这种种族的问题跟矛盾去和这个民主制度去相提并论，这其实简直就是在秀你们的智商下限，对不对？还有网友说啊，他说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远比这个美国更加的复杂，抛开现实问题 去空谈体制有什么意义？那么他其实的言下之意呢，就是说中国是拥有一个比美国更加复杂的这个构成。表面上看起来呢，他这句话似乎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仔细的去推敲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这个复杂问题，和中国是否民主、是否应该有法治社会、是否应该有现代文明政治制度有什么必然性的关联吗？这显然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说他一定要去强调中国要比美国的这个民族构成更为的复杂，首先这就是他对基本常识的一种缺失。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虽然只有短短的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汇集了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民族、各种宗教信仰的不同的人。那么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啊，我在给这个人的回复当中呢，我就说我说56个民族算是什么现实问题呢？有美国56种肤色的现实问题多吗？其实我说的这个意思非常的明确，美国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肤色，它的这种复杂程度远远的要比中国复杂程度来得更高一些。那么我用了一种夸张的这种说法，我说56种肤色，那么我相信但凡有正常智商的人啊，他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拿这种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这种问题来替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这种人治制度来开脱，是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那么很显然，这类人呢，他是逻辑上有问题，或者呢，他就是一种故意行为。果然不出我所料，在下面的回复当中，你看到若干五毛的回复非常有意思。这位网友说，56种肤色，你给美国造了这么多肤色呢？还有他说，那你可以举例说明美国有哪56种肤色的人吗？那么他们呢，对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呢，避重就轻，却要去纠结在我用了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我说56种肤色。那在我看来有两种可能，一种他真的是不了解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那要么呢，他就是故意在混淆概念，胡搅蛮缠。那么最后呢，我做一下总结啊，之所以在我眼中这些五毛会持有这些观点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其实他们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这个法治和民主的概念，他们对现存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一些政治制度呢也非常含糊，也不是非常的了解。之所以会这样呢，他才会轻易的被别人用一些混淆逻辑的这种说法呢去影响到，去形成他的观点。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在这种逻辑性方面呢有一些含糊不清。我今天所说的这些事情的意义所在呢，就是说在我们面对身边的一些自干五的时候，当我们在和他进行讨论和辩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抓住痛点，直接去找出他对一些事实的错误认知，当这些错误的信息被纠正之后呢，再进一步的引导他用正常的思维逻辑呢来形成对这个事物的看法。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所想表达的内容，谢谢。